用思念累积思念，用微笑驱赶孤单，去留在一念之间，空留青红尘长叹，谁赎回失去时间，谁为我独守孤单，自古一笑为红颜，人去情还在人间，思念累积思念，用微笑驱赶孤单，去留在一念之间，空留青红尘长叹，谁赎回失去时间，谁为我独守孤单。